各位，我而家手头上呢个咧就系一个 3M6200 嘅呢个 mask 嘅。咁喺过去半年嚟讲咧，香港好多嘅抗争者咧都有呢个 3M 嘅防毒面罩。咁当时咧主要嚟咧就系对抗呢、這个催泪烟啦，同埋其他嘅毒气。咁而家咧我就将佢改装成为一个咧系可以对抗呢个病毒嘅一个装备嚟嘅。大家记住。不是對抗催淚煙，是對抗病毒的一個裝備。這個淚罐很特別的，其實是集思廣益在網上一個打印的群組去大家設計出來。現在我們這個就是用 3D 打印機，我後面的大家看到就是 3D 打印機裡面印出來的淚罐，一個一次性的這個外科手術口罩呢就可以吸了九個洞，那九個洞呢那個淚布呢就是成為呢那個淚芯了，改裝成為一個可以對抗病毒、防止飛沫感染的一個裝備。咁佢係一個臨時嘅，點解呢？係因為而家口罩荒，好多人都唔敢出街，甚至咧係因為冇口罩而俾人歧視。咁但係如果你戴住一個催淚煙嘅淚罐咧，又防唔到病毒，甚至隨時咧就俾警察咧就擁你埋去搜身。半年前我哋一開始咗呢個公民抗暴。而呢個就係公民抗暴嘅一個象徵性嘅工具。而家我哋叫做公民抗疫，我哋將對抗呢個催淚煙嘅防具，將佢轉變成為一個對抗病毒嘅防具。所以對好多人嚟講，佢係有一個象徵嘅意義喺度嘅。咁除咗我哋自己印之外咧，我哋都會發動咧好多有呢個 3D 打印機嘅朋友，將嗰個 file STL file download 之後咧。就大家一起去印，我希望每人可以印到20套，自己一套之外，其他嗰啲送俾有需要有6200或者7系型號嘅面罩嘅人。咁樣嘅話，你自己亦都可以唔需要撲口罩，或者你撲咗嗰啲，你可以送俾你隔離左右啲老人家啊、細路仔啊，或者係少數族裔啊、弱勢社群啊，或者係長期病患、經常要出入醫院嘅人，佢哋係冇得揀嘅，其實。佢一定要用呢啲 surgical mask。咁當我哋有咗呢個嗰陣時候，我哋嗰個手術口罩咪可以俾佢哋用咯。何樂而不為啫？記住，抗疫唔一定好悲情嘅。大家記住，用自己嘅創意走多一步 ，connect 你身邊嘅人。 好啦，就頭先休息嗰陣時咧，都睇下好多朋友咧都支持咧，就去 join 呢個 Patreon。咁啊，亦都朋友咧就我都未嗰啲支持啊，嗰啲費用啊都未收到，已經幫我計到哇！如果你20,000蚊，每人10蚊，你咪發達咯咁樣。我真係發達啦。其實嗰個10% 係我頭先我講嘅一年嘅目標啊，係唔會。你睇下蕭生而家去到14,000。他都是經過幾個月的時間一路咁樣高上去的嘛，是不會是今天講完聽日做得到的嘛，如果是的話我上市啦，真係點止城寨創新和城寨清潔用品公司啊， 不你算快啦，你一個禮拜就有4,000多啦已經。 喂，你6年嚟呢個免費廣播累積，同埋我都講啦，我話你要 create 啲新嘅內容，喺呢個 Patreon 嗰度。咁如果大家鼓勵我哋轉 Patreon， 而轉咗之後，亦都只係唔生唔死，咁我之前付出嘅嘢其實係一個，即係令到今日會有一個市民嘅支持噶嘛，其實係。咁所以我就係話呢個，如果大家覺得我會飽死嘅話咧，咁啊大家太過高估城寨嘅影響力啦，真係。當肥佬禮都要叫大家去訂閱嗰陣時，咁如果我係因為開了呢個 Patreon 的 account 而會發一達飽死的話咧，咁呢碗飯咧，咁就真係大家唔使俾我噶啦。其實係翻嚟講翻呢個大外孫呢樣嘢。嗱，中共呢個大外孫咧，其實咧就係我覺得每一次佢都係嗰個時機太早，太過急於。我相信係習近平本身嘅個人嘅取向嚟嘅呢個。你見到好多資深外交官咧，即係有啲似真係希特拉嘅年代。你見到國防軍的將領咧，好多時佢都知道咁樣做係死梗嘅。譬如呢個進攻蘇聯，呢、這個巴巴羅薩計劃，係咪或者史太林嘅呢、這個史太林格勒嘅戰役，佢都知道係死梗。但係好多時咧，就係、是、呢個希特拉介入咗去高層嘅決策裏邊之後咧，令到件事啊嗰、那個決策出現咗啲好唔尋常或者時機錯誤嘅情況。咁呢個就同佢個人嗰個榮辱擺得太過重要有關，我覺得你留意一下， 同埋佢焦慮，因為佢正就因為好焦慮，佢唔出招就賴嘢。咁而確實即係呢樣嘢咧，就最後變咗自掘墳墓喎。其實最諷刺呢樣嘢，其實就咁，所以你係越焦慮就係越出得急啦，因為你驚後發制人啊嘛。習近平往往都係咁嘅，其實你發覺係 嗱，因為如我覺得習近平嘅 anxiety 係令到成個大外孫崩潰嘅， 係啊。 點解咧？就係、是、因為中共係需要喺外交上邊取得嘅成就嚟去穩定內部嘅管治。 係 嗱，好多時候我哋睇中共政治分析咧，好多人咧就信嗰啲權力鬥爭論啊，改革派、保守派，咁就好似主導咗1949年到而家成個中共嘅政局。我就話一路我都講，千祈唔好信。點解咧？我就話中共永遠都因為佢個黨係要絕對正確咧。他一定要保持住光明面嘅，無論幾黑暗嗰陣時候，咁光明面就係將來咧，佢係勝利球迷嚟噶嘛，佢、一定要贏噶嘛個黨，無論嗰啲人幾撲街，餓死幾千萬人都好，個黨都要贏噶嘛，都係白事當紅事辦噶嘛。咁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當佢當紅事辦嗰陣時候，佢要換嗰批演員噶噃。 係啊， 如果佢唔一早埋伏定幾個呢啲喺度做紅面嘅。要換演員嗰陣時候，邊個做先？又會出現何君瑤埋咗位，攝影師未埋位嘅情況噶咯喎，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咧，佢呢啲嘅白面紅面兩派鬥爭呢啲咧，就誤導咗香港中評論中國時事嘅凡40年，我覺得。 你睇大紀元嗰啲思維咪就係咁樣咯。 係啊。點解咧？就係、是、第一，我今個禮拜我介紹一本書，就係、是、講中美日三方嘅關係。咁呢個作者 Richard McGregor 上一次本書好睇嘅，就係講中共嘅公共嘅內幕。咁佢就係呢個喺《金融時報》啊等等寫好多年，住過北京。佢有一個比喻，我睇呢本書嗰陣時候，我覺得呢個比喻係相當之貼切。佢話中共嘅政治就係等於一把瑞士軍刀，係即係 Swiss Army 啊、那、嗰個嗰把軍刀啊。咁瑞士軍刀係點嘅咧？佢個有個殼。有個骨架，但是佢裏面有不同的工具可以掹出嚟嘅，一個可以是叉，一個可以是羹，一個可以是紅酒開瓶器，一個是啤酒開瓶器，一個是刀仔，一個是鋸。 但佢點都係附屬於呢個骨架裏邊嘅。中共有管外貿，有管教育，有管經濟，有管外交， 是 就係、是、軍刀裏邊唔同嘅 function 啦。而佢話，往往嗰個附加功能就係喺最尖、最 sharp 嗰把刀嗰度嘅，就附加最多功能。呢把瑞士軍刀嘅意思，即係話個黨國機器就係嗰個軍刀嘅骨架，佢可以分出嚟唔同嘅功能。但係最終佢都係附屬於嗰個軍刀嘅骨架裏邊。咁你去理解中共嘅本質就知啦。佢話：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形象化嘅描述。個本質就係當習近平嗰個骨架，呢、這個就係個軍刀。個黨國機器係控制曬下邊，無論佢一個商人，佢做外貿，佢係崔天凱一個外交官號，佢都係附屬於呢把刀嗰個骨架嘅。咁如果佢要喺內政上邊，佢又要配合外交，外交又要配合內政噶嘛？呢個同西方嘅政治體制好唔同，因為佢有一個黨國嘅 mastermind 喺度， 所以設計 外交嗰邊咧，你以為把軍刀？他可以自己掹出去呢、這個，譬如崔天海就是那個叉咁樣，佢唔可能自己獨立於嗰個軍刀自己操作。 即係呢個係冇個人意志嘛？ 冇，絕對冇。所以他就要變咗咩咧？就算你幾專業嘅外交官都，你見到趙立堅你都反面啦。佢咪同文革派嗰陣時嘅聂元子啊、戚本禺嗰啲有咩分別啫？其實中國長期都出現呢啲咁嘅嘢㗎。係咪就係點解咧？就是、因為佢係代表嗰把軍刀裏邊。嗰、那個嘅特異功能啊嘛，你啲專業外交官咪靠邊站咯？你問佢知唔知呢個大外孫乃爺？喂，我相信好多中國嘅職業外交官都知嘅喎。 梗係知啦， 點會唔知啫？如果唔係，佢唔會上去美國電視，再喺《紐約時報》寫文啦。 嗯、 好啦，問題就係當習近平嘅身邊嘅謀臣王沪寧啊等等呢啲人控制嘅中宣部，佢 dominant 咗呢個宣傳，我就話你睇嗰個咁樣嘅標榜，你就知啦。如果是專業啲嘅就唔會用張咁核突嘅相，你一睇已經講啦，喂點會整張咁嘅西口西面嘅相喺度啊？一啲笑容都冇，你而家拍緊黑幫片啊，仲要叫做習大哥，係嘛？咁你咪專業咪退居第二線咯，黨棍行先就專業退居第二線，都係香港一樣。一個正常嘅專業官僚會話俾你聽咧，喂，屌唔好搞港台住啦，喂，而家香港人最擔心係疫症，你咁樣搞嘅話，犯眾怒噶。喂，你唔好搞啦，內會咪由得佢咯，橫掂都冇嘢搞啦，國歌法都，但唔係啊嘛，佢後邊操控個 mastermind 就係黨啊嘛，個黨咪就係咁啊，正正香港嘅政局同佢大外宣失敗同一樣嘢嚟嘅，根本係， 唔係佢就係正正就係因為佢覺得嗱呢、這個時候咧，就其實中共好弱，弱嘅話我更加不能示弱。而不能示弱就要搞很多嘢啦，所以你見到近排無論你見到喂遼寧號開始喺呢個東海遊弋啦，係嘛？咁然之後就係啊，跟住，但你好你都話呢排即係其實頭頭碰著黑落，佢連射衛星其實都係可以攋嘢嘅，其實係幫呢個引嚟。咁跟住你見到佢正正就係因為佢自己細弱，所以佢心虛，而心虛咧佢又驚俾人睇穿。咁所以更加需要做好多嘢證明，喂你唔可以睇死我。呢、這個時候咧，你唔好以為可以攞到我著數，所以就做更加多嘅嘢啦，就壓起個槓啦，就係、是、 問題啦。裝空作勢呢個係中共長期以嚟佢哋嘅強項。 係， 但你留意一下老毛嘅裝空作勢同佢嘅裝空作勢好唔同。 嗯， 老毛嗰陣時係鎖國年代， 係 裏邊唔敢有人懟老毛啲嘢出去。即是老毛那些衰格嘢， 你見到最新啊，上個禮拜咩路透社已經爆料啦，原來就係呢個所謂外交官嘅戰狼精神係習近平親自指令噶嘛？ 一定係啦，我都話，除咗佢仲有邊個啫？ 咁但係你嗱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佢可以爆話外交官，即係你話其實阿趙立堅又好啊，華春瑩啊嗰啲係佢親自下令。同時間你見到崔天海嗰啲又話自己代表國家元首，根本上神又係佢，鬼又係佢啊嘛！ 咪就係勝利球迷咯。 係啊， 嗱，如果佢係毛澤東嗰種嘅，即係毛澤東個定位係高好多嘛。 係， 我唔講務實嘢，我唔講具體嘢啊，我純講革命理論、世界青年革命嘅導師啊嘛，講抽象嘢啊嘛，講意識形態啊嘛。 講抽象嘢，因為佢可以 啊。因為講意識形態唔會輸噶嘛。 唔會輸，佢有好多位俾你自己去詮釋噶嘛。 係啊。 啊 即係嗰個喘息權喺佢度啊嘛，唔喺你度啊嘛。 咪就係等於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一樣啫嘛。佢話佢咩九點鐘嘅太陽。 係。呢啲嘢 未來世界屬於你嘅，屌呢啲嘢講完係唔會輸噶嘛？ 呢啲嘢其實喺台灣大選輸咗之後咧，佢向呢一個國台辦問責咧，其實都係玩呢一套啫嘛。嗱，習近平精神係冇錯嘅，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國台辦嗰啲人， 你執行錯誤咯， 你自己執行 理解唔到咯， 理解唔到咯，你自己 冇充分掌握習近平精神咯， 係啊，咪就係咁啫嘛。其實係 啊，我又要你抗疫，又要你復工咯， 係啊， 到你復工搞到疫症又翻嚟，咪掌握唔到習近平精神咯。 既要抗疫， 到你因為抗疫搞到經濟崩潰，又係掌握唔到習近平精神咯。習近平咪永遠，我就話讀埋新聞所講嘅無謀神話就係咁咯，就一個不犯錯誤嘅領導人咯。 嗯， 而呢個不犯錯誤就是因為確保佢永續執政啊嘛。而永續執政係不能夠不容許挑戰噶嘛。咁你一定點 defend 我就話， 佢永遠就係站喺一個咧講耶穌就唔會好容易俾你執到錯誤嘅地方，即係呢一個咁嘅高地嗰度啊嘛。其實就係、 是、問題就係咁啊嘛。我就係話世界革命就係講佛偈嘅啫。你接見安哥拉遊擊隊領袖，你咪同佢講佛偈咯，係咪啊？點樣世界三分天下？呢、這個美帝必將崩潰，咁啊得㗎啦，係嘛？你唔使同安哥拉遊擊隊領袖點樣講點樣喺叢林打遊擊戰㗎嘛。但習近平處理武漢肺炎唔係啊嘛，係樣樣實質啫，人哋會舉出去噶嘛，有曬白紙黑字，係證明你點樣去迫害呢個李文亮，到而家點樣控制嗰啲科學家唔准研究嗰個嘅武漢病毒嘅根源。 係， 你點 defend 啫？我都話，你每講一句，由後邊又舉出去。 係啊， 你再每講一句，後邊又舉出去。 最慘你自己講到明噶嘛，你親自領導、親自指揮啊嘛， 咁咪孭曬飛咯？ 唔係就係咯。你都唔可以賴人哋懟你喎，你自己講出嚟喎。其實 嗱，我成日都話嘅正路咧，一個正常嘅管治咧，應該就係咩咧？你有世衛專，有呢個衛健委專家，有國務院總理， 有分工， 係啦。有李克強又話專家組領導咧，唔見曬啦。 冇啊，其實係佢李克強根本上攞嚟孭鑊嘅啫嘛。 孫春蘭嗰啲唔見曬。 係啊。孫春蘭咧，就其實佢純粹佢代表中央，佢係督，即係做監軍嘅啫，喺呢個下放到武漢做監軍嘅啫，其實係。 即係嗱，你而家一嘢就自己衝出嚟、自己親自領導同佢鹹濕坐，然後跟住就督師，咁然後就孭鑊噶咯噃。 嗯， 係咪即係等於以前明英宗帶兵啫嘛，土木堡之變一樣啫嘛。你皇帝帶兵，一係贏一係輸嘅啫喎。 係啊， 第一冇得和。第二輸嘅機會好大嘅喎，係、嘛？因為大家諗住，喂，頂皇帝帶兵，佢就會又要講又要咁，身邊太監又會咁講，又會咁講，又會咁講噶嘛。咁、你真係專業嘅軍人，你搞到一頭煙噶嘛？係 啊， 而家咪就係咁咯，我覺得成個大外宣我都唔明點解啲人覺得中共大外宣好叻。坦白講，香港是那間公安公司做得好過佢啦，係嘛？即係外宣最重要係咩啊？第一。 對外噶嘛， 係唔係？係你對內就好大鑊噶你。 係啊， 對外。第二你要明白，有啲嘢叫做咩咧？做咗人哋唔知，之後再講翻出嚟。 係。 第二要人哋把口講，唔係自己把口講。第三姿態再高啲，你一種 subtleness， 一種低調，係嘛？咁樣先至能夠攞到人心。外宣是什么目的？外宣不是拿习近平的 feel good、外宣是拿外面的国人对中国领导人的民心嘛。你只要这样想，你就知道这些大外宣全部都是彻底失败，因为他的目标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令到外国人去接受的。 所以你就看回台湾大选民进党的民宣，民进党的民宣就是你看回蔡英文，其实你本身就是應該 sell 蔡英文的嘛，但係問題就係你見到民進黨佢大選佢嗰個文宣咧，佢係冇乜，佢唔 sell 蔡英文自己嘅，其實係佢最成功嘅廣告，咪講嗰個即係咪我哋之前講過，就係嗰個叫做咩啊嘛，大聲說話啊嘛。 香港同台灣對比， 香港同台灣對比啫嘛。呢、這個喂佢仲要係其實呢啲嘢當然其實可能有啲即係自己喺度玩即係 A B 隊咁樣樣，自己喺度交波啦。其實就咁，但係成件故仔。佢嗰啲片咧，其實係唔 sell 蔡英文自己嗰啲，佢唔需要 sell 蔡英文，佢講嗰啲咩偉大嘅説話，唔需要講佢有咩論述，冇噶呢啲嘢噶，佢真係 純粹做一個對比啫嘛，其實係係嘛？呢啲嘢咪好簡單咯。 讓事實説話咯， 讓事實説話咯。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而家你講咁多年中國故事，你都仲係喺度 sell 緊習近平嘅偉光正呢、這個落後啊嘛？呢、這個係 我話仲落後過毛澤東啊！我就係話毛澤東嘅外孫點解咁成功咧？咁多秘魯、尼泊爾咁多無派遊擊隊、巴黎咁多無派學生，連希拉里當年喺耶魯都係無派學生。因為他講理念嘛， 一嚟講理念啦，同埋 二來唔離唔，佢就係因為好離地啊， 嚇， 佢唔落地啊。任何領袖，如果你對外宣傳一落地就死噶啦，其實。 二嚟咧，佢當年咧，其實佢係一個大國之間嘅弱者角色啊嘛， 係 嚇，即係佢 underdog 啊嘛，係嘛，即係你夾住喺美蘇之間， 係代表不結盟運動嘛。 但係你今日唔係啊嘛，你強 你扮大佬 嘛，係嘛，即係你喺度聊事鬥非啊。 唔係喎，佢扮大佬啫喎， 係啊。佢又聊事， 而家錯行扮大佬啫喎，佢唔係真係大佬喎。 嚇，咁呢樣嘢先嚇人憎。 亞洲嚟講，日本都唔會當你係大佬喎。其實日本仔會同佢講：我大佬只有一個，就係美國佬。所以佢到而家都冇辦法去處理日本關係，就係咁咯。即係如果你話中共係叻到咁，你睇到嘅其實有好多嘢，你只要做遲幾步就唔使咁核突。係咪？你去土耳其點解會瀨嘢？你係都要多嚿魚喺所有物資度貼張咁嘅垃圾印出嚟嘅海報喺度，又唔研究清楚阿拉列山係乜 Q 嘢，同亞美尼亞同土耳其嘅關係。結果人哋一影完相之後，跟住土耳其嗰邊就著火啦。係咪呢啲係攞嚟嘅啫？我覺得點解？因為佢慌死冇人知道。你諗下美國 send 啲物資嚟中國，會唔會喺所有嘅箱裏邊都有 Donald Trump 嘅樣喺度啊？然後或者有林肯總統的樣子在這裡，跟住加幾句林肯金句在這裡啊，是不是？你阿拉列山又長江又成一句講曬，其實就是 bad taste 啊， 跟住 bad taste 得嚟 露骨啊， 露嗱共坦白講，共產黨係唔知咩叫露骨嘅 啊， 佢哋自己嘅文化就係咁噶嘛、啊，歡迎一定要熱烈嘅嘛， 即 係 五糧液咯， 打造一定要積極噶嘛。即係嗰啲中文係黨八股係多嚿魚嘅中文嚟噶嘛？ 咪即係點解？咪即係旺旺啲廣告就係咁樣嘅啫嘛。其實五糧液嗰啲廣告就係咁啫嘛。其實係 咪即係嗰啲即係你聽嗰啲配樂就知㗎啦。配樂再加個旁白嗰種好宏偉嘅腔口，一睇就知係胡錫進嗰啲品味嚟嘅。即係《環球時報》嗰篇文章嘅開頭就係嗰啲咁嘅嘢嚟。但係習近平中意啊嘛。 係啊， 所以咪一個大倒退咯。我就係話。大倒退到一個地步，你想想就是連這個種族歧視的問題他都可以搞到一塌糊塗，所以今次非盟作反這件事其實是完全破壞了他在國際上做抗疫領袖的形象，是很厲害的。其實因為那些國家是 underdog 最 friend 的大佬啊， 還有是最 friend 的國家來的、 啊、 全部都是在拿中共的外援，是不是埃塞俄比亞、貝寧、多哥、尼日利亞，邊個唔係攞緊中共外援啊？塞內加爾、加納呢啲國家，喂，全部都係成個東莞咁啦，已經成個非洲搞到，真係㗎！你嗰啲西非嗰啲國家， 尤其埃塞俄比亞啦，嚇、啊，即係嗰啲咩安哥拉嗰啲啦，嚇、啊， 唔係笑話嚟㗎！呢、這個大家懷疑譚德塞係一個中國人扮㗎嘛， 啊、 真係一個黃種人嚟㗎，真係。 佢似邊個啊？似阿吳孟達啊？ 都有少少似，可能要摆喺一个叫俏比洗衣机里面洗一洗。三年前咪有个俏比洗衣机， 洗咗之后， 洗完之后变翻黄种人噶嘛， 咪变咗吴孟达咁走出嚟。 嗱，所以咧，我觉得咧，有啲嘢咧就系点解叫做冲出嚟咧，就系咁嘅原因。我成日都讲嘅，当年我哋睇呢个米兰昆德拉嘅呢个《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嘅小说，佢讲共产党嘅文化里边。有一個字叫做 Kitsch、K-I-T-S-C-H 不知道是不是德文的、微族的意思，就是那種共產黨那種永遠 over 那種的歌功頌德、啊、那種的永遠誇張、啊、俗艷、啊、永遠顏色就是最亮、啊、最爆、啊、你看到張貝爾格萊德街頭習近平嗰張相就歸納曬咩叫 Kitsch， 大家一睇就知道。 所以咪話你睇蔡少芬咪知咯。喂，以前咧佢真係幫呢一個咩啊？係咪六福噶係嘛？ 係係。 佢而家幫呢個咩周六福賣廣告。 你有睇過？ 周六福是咩？是周大福加六福啊！喂，大佬，你以前是帮六福卖广告代言人，你而家变咗喂单归到系周六福， 都唔使问啦。我就话你李子敬同阿邓家彪咪就系 Kish 嘅代表咯，系嘛？男人老狗走去纹眉、漂眉，乜都好啦。咁你搞到咁样冲出嚟，仲要自己影相、自己 po 上去，你永远就 over 晒做嗰啲嘢。但系中共就系咁中意重口味嘅嘢。系嘛？你睇嗰个嘅以前嗰个沈国放嗰个发型。是吗？到而家嗰个嘅赵立坚讲嘢嗰阵时嗰啲嘅嗰种凌厉嘅眼神，系咪嗰个奸险嘅样子？佢真系惊你唔惊咁样噶。 系， 唔系呢啲就系我都话啦，到今时今日真系未进化到嗰个地步。唔好话领导世界啊，连领导亚洲嘅能力都冇。如果你冇办法赢到人哋嘅 mind and heart，mind 系咩咧？就系 narrative， 你要讲你嘅论述嘅能力，可唔可以攞到人哋嘅？理性上的支持，heart 是什么？是真正的 love and caring，有没有？ Forbes 里面归纳这些女性抗疫领袖成功四大元素，一 truth，要坦诚和国民要真实交代，二就是决断力，三就是 technology 应用科技，四这件事最重要是 love， 即是 caring。你解我呢四樣嘢裏邊，中共有冇呢四樣嘢？我話俾你聽。 嗯。 所有嘢佢都係事後自己包裝落去。如果佢係決斷嘅，就唔會出現呢個世界疫症，係嘛？如果係 truth 嘅，亦都唔會出現呢個悲劇。 係。 如果佢有 love and caring 嘅，對武漢人，亦都唔會變成一個咁嘅世界大疫症。Technology， 坦白講，佢用 technology 監控人民就會。 嗯。 但係用 technology 去拯救人民就冇能力。呢、这個同台灣係一個好大嘅分別，香港亦都係一樣，係同大陸已經係睇齊嘅，已經係。 係，咁你台灣就好明顯係攞創科嚟為即係人民去謀幸福啦，已經係造福埋世界啦。咁但係大陸嘅創科呢、这個時候，喂佢竟然係攞嚟監控人民，佢最叻嗰樣嘢。 有攞嚟上市賺錢，咪就係嗰啲中藥咯。 咪就係咯，一嚟啦，二嚟就係佢而家就係 sell 嗰種監控制度，點樣冇用無人機去監控啲人民，叫你翻屋企嚇封城都要靠呢啲無人機，就係呢啲啫嘛，其實。係嘛？即係你見到好清楚嘅。其實你點解中共咁嬲台灣，咁睇佢唔順眼？呢、這個時候點解？喂，其實你成兩個禮拜，台灣其實冇主動去講嗰句説話， 就 冇辣過佢嘅喎。純粹喂，佢係做善事喎，真係拋口罩喎，亦都不問回報喎，啲嘢又冇次貨，係嘛？亦都其實 又唔會退貨， 我亦都唔會叫你啲外交官喂。你係咪可以講句説話幫我哋台灣入世貿啊？佢都冇入世位，都冇講過呢啲説話。喂，咁但係人哋就係、是、喂發乎於內心，佢真係會支持你啊嘛。問題你中共佢要反省嗰樣嘢，點解你係永遠都買唔到人哋個心啊嘛？ 好簡單啊，我都話矯扭造作四個字。Kish 如果用中文翻譯就係叫矯扭造作，矯情濫情。 嗯， 永遠都係。over 曬嘅啲嘢， 係 係咪 ？Mind and heart 係咩？係人哋主動讚你嘅，其實係唔係因為收咗你錢 啊， 然後走去錫你之旗啊？ 係啊， 唔係因為你俾咗啲咩著數，佢個國家外債嗰陣時貸款俾佢哋起鐵路，然後人哋去幫你啊？呢啲絕對唔係朋友，只係利益， 係 係利益關係裏邊嘅幫派兄弟，就係、是、叫你習大佬啦，係習大哥咪就咁嘅意思咯，就認你做大佬咯。問題就係我話黑社會有友情嘅咩？你睇到杜琪峰嘅電影少咩？真係係講利益嘅啫嘛，全部都係到你利益，你睇非盟咪知咯。 嗯， 喂，一帶一路你擺咁多錢落去非盟，非盟總部係中國送設喺阿的斯亞貝巴嘅嗰、那個總部係三億啊起咗，而家一夜咪同你反台咯。 唔係起完之後，咪話俾人哋掘到好多嗰啲偷聽 嘅嘛。唔係啊！而家一嘢，因為廣州事件，咪同你反台咯。 係啊， 所以你根本上你唔會攞到友情噶。 嚇， 係咪一個員外入去妓院，點會有友情嘅啫？ 係啊， 員外喺妓院就係派錢嘅啫。 啊，你冇錢就冇噶咯。 你冇錢，啊呢、這個龜婆啊， 啊 阮瓊丹即刻衝出嚟用祖宗十八代鬧走你啦，係嘛？嗰啲非洲國家咪就係咁咯，係嘛？但係佢自己做咗冤大頭，就啲咩就用外交外宣嘅方式。 逼人哋去讚你，打電話俾習近平稱讚佢。Donald Trump 唔肯做，就夾硬揾嗰啲咩藍左左嗰啲記者，將個説話加落 Donald Trump 把口嗰度。你聽落覺得好核突嘅咧，其實已經係，即係核突到你自己都頂唔順，其實。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聽完呢個中共大外宣之後咧。咁下個禮拜有咩題目呢？大家記住喺 Patreon 咧就可以俾意見我哋。係 喎， 係啊，咁啊呢個互動式呢個時事評論。 嗯。 咁希望大家睇完節目之後咧，就去呢個大家見到呢度 patreon.com Karun Singh Jai。如果你入到去 www.patreon.com 咧，就可以 search 嘅，就咁打中文城寨得嘅，咁就可以 search 到我哋。 嗯。 咁而咧就你哋可以選擇你哋嗰個嘅唔同嘅 tier 嘅支持嘅程度。無任歡迎，希望大家可以能夠我們籌集到足夠的資源，是一路大家走下去。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星期五再見，拜拜。 好，拜拜。